并长发披肩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说，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嘿、hey, 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下一站回味，我们共同来听歌。我是韩丽，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两个女生组合演唱的 Ready to Fly。 I'm ready to fly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德华演唱的《梦中见》，万芳带出的《就值得了爱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情深为谁》。 吹散了你的长发，心乱得说不出一句话，想问为什么，想把你抱住不放，却又怕看你为难没留下。不怀疑你说深深爱过我是假，不觉得付出太多真伤，把离别的话努力你温柔的讲，至少表示还在乎我吧。若是你幸福不在远方，我不会强留你在身旁，但我会永远都把你留在我心上。就从今夜，在梦中间，再也不能抱你在手间，只能思念，只能流泪，微微温暖美好的感觉。从今夜，在梦中间，再也没有细语在耳边，只能自语，只能自言，回忆里在与你缠绵，在梦中间。

身边，多么奇妙的感觉，像这样走到海边，话可以说一整天，快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就有一点后悔，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，虽然早就在等

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太多些了解，太多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 给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熟悉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 吹得那满园的花蕾。

伤。那甜蜜的收藏，那凝固的时光，我的眼光如此渴望，如此渴望。静静安安在心的走廊，往事伤心却又难免遥想，每一个思念就像那海浪，最后一浪